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日日晒到眼蒙蒙，好彩有风骚快活人呢个树窿。我系小张张。 Thank God it's Friday， 马老师又可以暴食自肥。哎呀呀！ 啊，极短篇怪奇故事。 你有冇偷咗个版权？ 使乜偷你版权啫？ 极短篇啫， 系啊，极短篇啫嘛。 极短篇怪奇故事。某大学的女子宿舍有一个社监，佢系洋人嚟嘅，女洋人。冬天之后有一日，佢终于忍唔住问我：每一晚楼下都有人向佢哋宿舍嗰啲女同学嗌佢个名，佢好惊。佢问我点算？我问佢个男仔嗌个女同学叫咩名？ 郭靖仲嘅， 度气温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一样生效。Happy Friday 呢个早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极短篇怪奇故事由山草药公司赞助，经已播放完毕。 你系咪要点播啊？瑞， 我已经帮你谂咗下个礼拜啦。 我知道啊， 系 啊，第一时间啦、 啊。好惊啊！你惊唔惊？ 吓死我！ 心仔勃勃跳啊！ 好咗，我去咗洗洗手间咋？ 唔系去唔到，唔敢去添啊！真系 唔系有大料嘅吓到，好惊啊！下次唔好咁惊咯， 太惊啦！ 哎呀，讲声俾人听嘛，吓 亲啲小朋友啊！好多细路仔听噶嘛，呢个时间真 系好惊嘛，冇遇到啊！ 打佢个地下。 唔系啊，你帮我喊惊啊！系啊，我跌我扑亲先至打个地下真 啊！吓啊吓，真系咁样 扑亲先至打个地下， 系啊，冲上打个地下，诶， 吓亲都要去喊惊噶，要嗌你个名噶，我要去嗰啲庙宇嗰度要去喊惊咯。 我冇冇试过， 系啊，就阿强啊， 你真系见过人喊惊啊？ 冇讲啊，咁样咯， 一吓惊 系咁噶， 系啊，就阿强，唔好惊，唔好惊，就阿强啊。冇讲我， 冇讲我。我听到 呢个真系唔惊啲， 系啊， 佢哋呢个喊声真系，本来冇事， 喊惊我仲惊。 所以你咪要去多几次啊？ 即系喊完再惊，再喊，喊到唔惊为止。哦，呢个真系吓，农村文化真系唔讲 唔知啦。 唔识咧， 唔识，真系唔识。我要揾日去探完。 我以为你喊惊，揾日喊下惊添。 都想试下。 嗱，今日咧星期五咧， 见到你咪唔惊咯。 系一见。 唔听你讲嗰啲嘢咪唔惊咯，系咪？ 嗱，今日一星期五啦，所以我哋一你又知唔知今日好犀利，功夫达人啊， 冇错，系啊，师傅嚟啊， 系啊，一代宗师， 冇错， 叶问， 我就系莫问， 有人 劲唔劲？ 有人问佢咧，系咪同阿傻强咧作一死战啊？阿傻强成日都好劲噶嘛，咩又脚踢两 盲强啊， 是但啦，你都名嘛，盲强、肥强等等等等，系咁咯。 因为佢 都可能都问翻我哋功夫方面嘅问题。 系啊，冇错， 劲啊， 系啊，先过我哋个关先。 Yes， 系啊，冇错， 摆个阵，喂都好，想入嚟直播室咧，仲要摆经过我哋呢个龙门阵。 系咪啊？ 因为师傅教教我哋扎马先 好啊，好啊。 扎马一样嘢学功夫嚟噶，好犀利噶。 二支剑象马 系，应该每一个流派有唔同嘅扎马方法噶嘛，系啦， 马 步噶嘛。 就唔知。 阿杨宇其实嗰时咧拍戏咧，要唔要都学下啲功夫底子噶？ 本来系要嘅，但系我就系冇学。 你冇学系？ 我要去锻炼，唔系好痛， 好辛苦， 好辛苦， 拉筋。 所以咧，你話即係楊紫瓊啊，咁呢一啲咧，即係作為打女嘅，你真係好辛苦， 周身傷痕啊， 瘀曬，係全部會瘀曬。因為我記得我有講過噶，嗰陣時候我要拍呢個皇家師姐定唔知咩嘛，咁有時候就要去某個地方嗰度咧，佢就俾個 gym 我哋喺嗰度咧，就有一啲嘅龍虎武師 培訓， 係啦，培訓我哋，咁樣就有幾個新嘅女仔啦，咁就每個禮拜你都要去嘅，就可能係兩至三日咁樣嘅，咁佢就要去嗰度咧，就首先一上去就要一字馬啦。一嚟就要一字马啦， 但一字马一样嘢咧，如果你平时唔做开，好难， 所以咪 好痛啦。 我想问你系咪夹硬嚟啊？系一定得噶，即系揿落去。 我唔知啊， 好夹硬嚟。 但系你第一下你已经好惊啦， 好痛啊！ 因为对于武师哥哥嚟讲嘅话，佢哋会梗系觉得就系话你一定系要挨下苦嘅，同埋嘅就 系 一阵掂下你又话痛啊，一阵你又话瘀啊，咁样嘅话系学唔到嘢。佢哋个佢哋觉系真嘅，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即系女仔嚟讲嘅话，我哋嗰阵时候咧，我冇谂。我做打女做乜嘢话？拍套戏啫嘛。 佢嗰时个个都中意靓靓噶啦。 系啦，即系个个都开心鬼放暑假咁样就已经 OK 嘅时候，你突然间你叫我上去做啲咁嘅嘢嘅话， 冇制。 其实我系唔识珍惜嘅，系啊，即系若果唔系嘅话，好可能嘅就系即系我都 第二个 就系你啦。 咁我又唔敢咁讲，系啦。 我赐你啲金腔噶啦，到时 梗系啦，一定带住你。 多谢师姐， 讲你都开心， 住细佬。 个剪师弟， 跟我揾食咁 樣， 係啊，咁跟住我就去，我就覺得好痛苦咯。我仲記得佢係要我哋倒樹衝，即係其實個人係倒翻轉頭嘅，跟住佢就係倒立啦，一字馬啦，咁好快就已經要白夾硬逼你要去做呢一啲嘢，對住個牆咁樣，希望你可以做到個一字馬。咁仲要係你 hold 住好耐，咁好似上咗兩三堂之後嘅話，我唔識珍惜嘅，其實真係唔識珍惜，咁就冇啦，唔敢去啦，咁樣啦，因為好痛， 但你都要拍， 因為每一次都係啊，跟住好多時候咪要做推身 咯。 其實佢想 train 你係因為嘅就係想你自己 上陣， 真身上陣，咁就唔使咁 多， 好睇好多，以及嘅就係你會感覺到嘅就係你硬橋硬馬真功夫咧。對於我自己嚟講嘅話，都係加分噶嘛。 係啊係啊， 你細個嘅時候你唔會諗呢啲嘢㗎。 但係嗰陣時好似得楊紫瓊，仲有邊個？ 即係鄭佩佩。 哦，即係你講緊嗰 脱啊，係啊， 都真係冇乜啊！ 哇，咁真係有機會。 但係係好興嘅，嗰陣時有兩條路嘅啫嘛，一條路嘅就係做打女，另外一條嘅就係 性感， 冇錯，係呢兩條路嘅啫， 非常性感， 都唔係啊， 性性地咁啦嚇，咁咯，咁所以就係咯， 或者醜女咯， 係啊， 醜女都未 係， 未係好好嚇，即係有，譬如可能你講緊 君如姐、 君如咁嗰啲，佢真係殺出一條血路嚟嘅。 好，仲有机会嘅。 其实咧，除咗打女之外咧，我同马小龙嗰阵时都试过学一啲咧所谓跳舞，但系对于我哋啲唔跳舞、唔识跳舞同埋跳唔到舞嘅人嚟讲，同样都好痛苦。你记唔记得？要记嗰啲舞步，但系每次记完之后咧，到真系跳就唔记得。 我都唔明点解我条腰真系扭唔到嘅。 系啊，即系唔识跳舞嘅就系唔识跳舞。 但我成日幻想我跳得好好睇， 幻想 你试过啦，都黑手啦，你有试过噶？你冇试过咩？ 咁所以你反 而哇，我好多黑材料喺你手上， 唔系喺我手上啊，系喺我哋嘅听众手上啊！你即系一路跟住我哋啊，你又知道耐唔耐佢又嚟一剂啊？ 点啊？即系差唔多冇啦，又 refill 翻啲材料落去， 惊你口渴， 源源不 绝，源源不绝为你供应， 终会有，终会有，咁所以你嘅跳舞片啊， 系知道， 喺呢 几日主人 跟到你搞掂佢， 好啊， 好 啊， 努力努力， 好 啦，咁今日我哋会。有呢個就係你又知唔知嘅嘉賓嘅，就係我哋所講嘅一代宗師啦。咁啊，一陣間嘅話，我亦都會接受大家嘅點唱。咁啊，記住咧，喺十二點鐘嘅時候可以打嚟1872388，打定嚟1872388啦 Motion 去到十点半，听紧风骚爆人。迎接住呢个漂亮嘅周末，希望大家咧就一路咧陪住我哋，直至到一点钟啊，先听十点半嘅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等等翻嚟，继续冇人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署长罗淑佩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易通行实施两个月以来，曾经抽样研究其中一日影像，发现最严重无法读取司机卡的比率大约是 10% 至 12%， 未达到业界所指的水平。但是有些情况，例如司机卡和车辆贴摆在一起，金属线互相干扰或者太近咪标，另外有司机没有插司机卡入司机座的位置，处方都无法向司机收费，但是营办商会透过车辆贴向车主征收。另外下午开始，的士司机可以预约在葵芳、荃湾和临时街的三个政府停车场即场量度车辆贴是否妥当，或者了解司机卡能不能够阅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话，同业界商讨之后，决定延迟垃圾收费的计划到出年四月一号实施。当局亦都提出，在实施初期，将会在公屋、三毛大厦和乡郊村屋派发指定垃圾袋，并且在头六个月设立适应期，对违规市民作出警告。适应期过后，将会针对高风险的非法弃置黑点进行打击。在立法会一个事务委员会上，有议员质疑是否没有信心执行和落实计划。环境保护处处长徐浩光承认，在三毛大厦执法有困难，未来亦都会加强巡查和执法，又认为政府应该采用较审慎的做法。有议员说，乡郊非法弃置垃圾的情况持续多年，当局日后怎样监察和打击。徐浩光说，在高风险地点加装闭路电视和展示板，加强监察和阻吓力。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政府否认与中国签署警务合作协议会对太平洋地区的和平构成威胁。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雅雷访问北京期间，中所两国政府签署为期三年的警务协议，引起美国、澳洲和新西兰关注，担心造成进一步的区域竞赛，呼吁立即公开协议细节。索加雅雷办公室发表声明，话所罗门群岛正是扩大与中国的安全伙伴关系，中国警察能够加强澳洲和新西兰目前提供的警务支持，所罗门群岛和所有伙伴的合作都建立在平等和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上。美国荷里活演员工会和制作公司的谈判破裂，决定加入编剧工会早前发起的罢工，是荷里活63年来首次联合工业行动，预计会影响美国绝大部分电视剧和电影制作。代表16万个电影和电视演员的工会和编剧工会一样，要求制作公司增加基本工资，设定更公平的利润分享机制，并且保证他们的工作不会被人工智能取代。演员工会当地星期三同主要制作公司谈判，但是未能够达成协议。谈判委员会表决通过发起工业行动。工会形容业界正是处于非常重要的时刻，罢工是最后手段。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星期日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和二有狂风骤雨，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40点，升89点，总成交金额36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1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00点，升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1.6，升个八；阿里巴巴92.65，系跌咗一毫；盈富基金19.96，升一毫一；美团133.8，跌八毫；恒生中国企业67.8，升两毫四；汇丰控股62.8，升六毫半；南方恒生科技4.14，升0.4仙；建设银行4.4，升一仙；京东集团152.4，升个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8，日元137.51，瑞士法郎0.858，加元1.31，人民币7.143，英镑对美元1.313，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64。日经平均指数报32493点，升74点。港金报18270元，跌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2.54美元，卖出1963.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啦，青山公路葵涌段去屯门方向，近住大窝口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青山公路葵涌段去屯门方向，近住大窝口港铁站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落山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就车多，龙尾排到司徒拔道游乐场对出。喺九龙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就接近虎山道桥底。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就车多，龙尾喺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繁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都是车多。另外深水埗的基隆街由于有爆水管，基隆街介乎白洋街至到界限街一段都是全线封闭。柯士甸道有水管急收，柯士甸道去西九龙方向，近住尖沙咀警署的慢线都是封闭的。看一提大家，红磡海底隧道会在今个月的23号清晨5点开始实施二通行，到时就可以直接驶过收费广场，透过二通行缴交隧道费，无需停车或者是排队付款。红磡一带会由当日的凌晨1点开始分阶段实施临时的交通安排，由凌晨4点到5点，红隧来回方向的管道和支路都会将会暂时封闭。期间有9条的通宵巴士路线和1条的通宵专线小巴路线都要改行东隧或者是西隧。驾驶人士记得尽快开立这个二通行户口。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青山公路加翠园九龙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改革开放大潮中，在钢铁行业闯出一片天。国剧830风吹半夏。 许半夏凭住敢想敢闯的精神和务实的态度，开辟了独立的国际钢铁进口业务。 都走到这一步了，滩头必须得拿下，对厂也必须得建。 干不干？ 我只问怎么干。 国剧830风吹半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Ben 袁富华。对我来讲，什么是快活，就是每一次工作完成之后，回到去见到家人，或者约埋啲朋友一起吃下饭，饮下嘢，讲下工作的苦与乐，又或者闲话家常。至于风骚，就是一个境界，就好像我哋创作艺术的时候，是冇完美，每一次你都会追求更加完美，但个过程当中可能你会有痛苦。所以各位朋友，无论你是风骚定是不风骚，快活定是不快活，你都可以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希望各位多多支持。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继续你嘅风骚快活人，我谂起咧一个新闻咧，亦都谂起咧我哋有个 AI Baby 呢一个嘅环节啊。头先如果大家有听新闻咧，知道啦，美国嘅演员工会咧宣布即将加入同编剧工会一齐嘅罢工行动，影响好多嘅制作。原则上，其中一个佢哋拗嘅地方就系话，希望制作工会唔好再用 AI， 或者将来唔好用呢个 AI 去参与嗰个工作。例如话个剧本唔可以咧用 AI 写初稿，或者写完初稿咧交俾 AI 去改嗰啲等等啦。演员工会咧就要佢放弃嗰个本来要佢哋放弃个肖像权，咁如果放弃咗肖像权会点啊？即系佢哋嘅样，佢哋唔使拍嗰啲戏咧 ，AI 会将个样套晒落去咧，基本上咧就好似佢拍咗咁样，咁所以对佢哋嘅叫个工作嘅利益，定系佢哋将来嗰个工作都有好大影响啦，咁所以又成为一个争论点啊。其实如果讲到 AI 抢人类工作咧，喺我哋周边咧已经陆续发生咗。如果大家真系有谂到呢一样嘢，例如话咧嗱，今日我哋都讲呢一个车路的士啦，会讲下自动车啦。上次阿潮少都讲过啦，对于司机哥哥系啦，电车啦，电动车啦，咁啊，司机哥哥。将来系咪冇得捞咧？咁样吓，唔需要做司机嘅咧？咁因为电动车咧已经可以做晒嗰个司机做嘅一切，揿个掣吓。上次阿潮少讲咗话，泊车可以帮你泊埋嘅咁样，即系好难以避免嘅，即系呢个工种被抢去呢一回事吓。咁啊，可能大家都谂啊，点样可以停？即系揿住唔可以发生咧？咁但系好似又冇得揿嘅。即系今次呢个美国发生咁大嘅新闻，就系可唔可以唔好咧？咁样睇下佢哋最后咧会划算到点样啦。 嗱，我自己咁睇咧，我又真系未系专家 AI 专家咁样样。不过我谂起一样嘢，其实咧时代不断变迁嘅。即係以前話銀行咪請好多職員嘅、嗯，但係後來好多銀行已經變咗係櫃員機啦。即係你進步咁，你就取代嘅啦、 嗯， 取代嘅啦， 取替或者 係啊。咁、我覺得即係每個人都要適應新環境， 同埋我哋人係不斷咁樣去追求進步噶嘛、 啊。 你唔可以去立住嗰樣 嘢，佢立唔住㗎。係 啊， 係 啊。 你諗下，其實咧嗰啲提款機幾方便啊？嗬、嗯，廿四小時你中意撳錢又得，存錢又得。嗯，以前咧，我最記得啦，攞住本紅寶仔去排隊， 啊、 哎呀， 攞幾百蚊， 過咗你咪幾百蚊啦，我攞百零蚊，即係都要排隊，係啊， 仲要大家都係塞埋喺你放 lunch 嘅時候、 啊、 可能排完之後到最後尾嘅時候都整唔到你要整嘅嘢，你就要翻工啦。 即係我覺得係 時代唔同咗， 時代真係唔同。 我哋試過兩種感覺就知啦。如果而家一出世已經有提款機咧，佢唔明白 嘅，佢唔明， 佢唔明 嘅， 好簡單啫嘛，仲係咁咩攞錢？冇噶，以前真係要排隊，好似揸住個紅寶仔噶。 嗱，另一樣嘢我又諗起嘅就，譬如話我星期六日去飲茶啦，又要撳嗰個嘢去攞飛幾多人咁樣樣，呢、 嗯、 都係即係機器幫到嗰個門口個姐姐、 嗯 啊、又唔使、嗯、哇一出電梯即刻跑過去、嗯，第一時間問個姐姐攞，我三個人攞飛咁樣。 都 係，我覺得好多嘢都係咁咯。但係你話工會電影，我就真係唔知。 嗱，呢一件事其實若果想了解一下嘅就係究竟佢哋呢一班嘅美國嘅編劇，佢哋究竟喺度希望可以爭取到啲乜嘢嘅話咧？佢哋自己本來一個串流平台係拍咗有一個 documentary 係好詳細講咗俾你聽嘅。咁、所以其實大家如果想了解一下佢哋爭取啲乜嘢嘅話咧，可以睇一睇。 誒、好啊，咁我都應該要睇啊。 另外仲有一樣嘢嘅就係話咧，我會覺得一樣嘢就係明白時代嘅進步，有時有好多嘢係會被一啲即係可能係機器，又或者可能係啲新嘅科技，佢、會搶即係會取代咗有某啲嘅工作。 種，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話，如果喺大家喺度交替緊嘅情況之下，喺度從事緊呢一個工種嘅一班人，佢哋能夠可以喺嗰度繼續可以做嘢之外嘅話，你唔可以因為新科技嘅話，你要進行剝削。 嗯、 如果係咁樣嘅話、嗯，我覺得就係另外嘅一個題目啦。 嚇、嗯， 咁、 嗯、 你我就冇話好詳細咁樣去理解，但係我大約會知道嘅就係、是，譬如可能講緊嘅就係佢哋都會因為而家嘅串流平台出現大量佢哋需要嘅就係編劇嘅劇嘅嘢，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佢哋並冇因為咁樣而收入增加，嗯、反而減少，嗯、而且嘅就係電影公司對於佢哋嘅要求嘅話咧，仲係更加比起以前嚟講嘅話係會辛苦好多。例如而家你諗下串流平台咁多節目嘅製作， 係、嗯、啊， 佢哋需要嘅時間，佢哋需要嘅時間係幾多？ 嗯、 但係個問題係你以前啊，我要問你啦，你作為編劇啦，你如果要嘔一個故仔，從你開頭話要拍，直至到嘅就係你要開會，你要再篩選啲稿，或者大家要開好多個會去傾嘅時候嘅話、嗯嗯嗯，你需要幾耐時間呢？ 以月計 係咪？ 以 因為開會又開會， 佢而家唔會容許你咁做啦嘛，佢唔、 啊啊、 會容許你咁做嘅咯喎。以及有好多個大數據嘅就話，哇，又要俾你有好多嘅要求啊！我理解啊嚇，可能講緊嘅就係話五分鐘、十分鐘，我有個笑位。 係啊。 要留住啲人， 方妙娜喺度， 系啦，冇错，佢哋就系有条咁嘅方妙娜噶。哇，你想佢死咩？咁样度法，咁所以佢就系会令到佢哋嗰一班嘅编剧，其实佢哋会好辛苦，好辛苦。好、 嗯、 多时候其实都会噶啦，掟出去嘅桥究竟会点样咧？咁、 嗯、 如果你话用 AI 嚟去取代嘅话咧，其实系容易嘅噃，因为我就可能我就系有名编剧嘅就系阿马小强，佢嘅方妙娜其实 AI 系可以从佢冇错，佢以往 我剧本俾晒。 他以往寫過的東西，或者就是他寫的一些對白，又或者就是他以往的作品的話、嗯、你輸入他的 AI 那裡、嗯、and then 跟著他就可以即好像我們 針 用你的 formula 的話就寫了一個編劇的話就是似你出來的東西來的、 啊、 我還使什麼請你啊，我還使什麼這麼長時間來去給你慢慢 錢都不用給 來鬥你自己的劇本、啊、即是你這樣的話我就覺得若果 你剝削現在現有的一班編劇佢哋應該得到嘅嘢嘅話，咁我就覺得真係值得商榷咯。 嗯，咁啊係啊， 呢個係我自己個人嘅睇法。 同埋、啊、我自己覺得咧，始終人寫嘅故事一定係好睇， 人性好多嚇。 係啊， 嗱、 啊， 其實又咁講啊，我哋曾經試過嘅，你記唔記得？係啦、 啊 啊，我哋又試過嘅就係話用嗰、那個 ChatGPT， 係啊，咁我哋就係話有一啲乜嘅元素。要想係擺喺裏面，咁究竟可唔可以將一個故仔俾我哋咧？我哋係咩㗎？係想嘗試㗎，但個問題係出現嘅出嚟嘅時候係狗屁不通㗎、 啊， 完全唔得，完全唔可以用， 唔可能係可以喺呢度廣播嘅，係啊。所以就係咯，所以其實我諗唔，係咯，我 不過我自己覺得咧，創作嘅嘢咧，即係電腦好難取代、 嗯。 我自己個人覺得係啊，好難，好難嘅。 暫時都 我唔敢講，我唔敢講，即係未來再發 展。 我 唔敢講，我唔敢講。但係你話如果 original 最 original 嘅嗰、那個嗰條橋，佢、 嗯、 未必可以係無中生有一條橋出嚟、 嗯嗯。 但係你而家就算我哋玩 ChatGPT 都係噶嘛、 啊， 我哋都要去 fit 一啲嘢，即係譬如可能我要你嗰個劇本裡面有啲乜嘢元素，都係我人為噶嘛， 係 嘛？佢唔會自己無端端將一個就我話俾你聽有一個驚世嘅史詩式嘅一個巨作係乜乜乜，而係佢自己 original 咁樣去生出嚟噶嘛、 嗯？ 暫時未得咯，我係咯、 嗯， 我覺得係咁。 同意， 所以我覺得係應該要係咯，佢唔可以因為咁樣嘅話，有一個新嘅科技去取代一啲即係人手做到嘅嘢，而去對於佢哋進行剝削咁呢一樣嘢，我就唔得咯 好。 好嘅， 记住， 喂 A 嘅东西，留意住我哋吓，每个礼拜都系 AI BB 班，翻到十一点钟，我哋今日位周师傅啊，世界三届冠军，哇，武术方面好犀利，喺十一点后就要出现我哋嘅，你又知唔知啊？ Her hair is hollow gold, lips sweet surprise, her hands are never cold, she's got Betty Davis eyes.Have to think twice. She's pure as New York snow. She got Betty Davis eyes. And she'll tease you, she'll unease you. All the better just to please you. Betty Davis Eyes， 我哋由 Kim Carnes 嘅呢一首歌曲，星期日嘅早上啊，十点五十一分。32度气温，相对湿度63%。好，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小心啊！网上情缘，一个女孩子的爱情故事。有一个女仔，当她第一次拍拖，完全做翻自己，因为她以为男朋友会就她，会照单全收，结果失败了。男朋友话：你太我行我素了，我冇咗自我，我唔想就你睇得咁辛苦，我哋分手啦。第二次拍拖，今次佢改变咗啦。佢尝试迁就佢嘅男朋友，尽量掩饰自己心里边嘅想法。起初两个人相处得好好，个男仔觉得好开心，一个女仔咩都就佢。但当一切嚟得太轻而易举嘅时候，就会变得平淡乏味。最后佢哋都系分手。到第三次拍拖，佢感到自己成熟啦。懂得在自我和迁就之间取得平衡，两个人的感情很快就稳定下来，跟着同居，最后结婚，生活了两年，成为人家眼中的恩爱夫妻，以为可以一生一世。一生一世这四个字笔画虽然少，但你来得很沉重。有些朋友问，为什么你性格变了这么多的？他突然之间喘不过气，想想是不是今生今世都要这么平淡地过日子呢？这样好定不好呢？生活平淡其实没什么特别，是好定不好呢？他都不知道。当爱情变感情，当恋人变亲人，这个是常态。但常态是不是就可以过一世呢？最后他们在无痛无痒之间决定分手。没几耐，这个女仔再遇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人，今次你想想她会怎么做？她决定做回自己，自己想讲的就讲，自己想做的就做。她认为两个人之中起码要有一个人快乐，才有能力令对方快乐。如果爱情之中失去自我， 凡事只是迁就对方，为对方着想，忘记了自己，那这段爱情再不是两个人爱情，是一个人的爱情。 生命似无数连续细小故事，即使伤心了一次，再有更多梦意，想着你才会明白许多细事，得不到的一些爱，却永远埋藏深处。今天生活似死意，我也似忘掉往事，你那影子退出了，谁人知？在我心中的爱意，我说过要你快乐，让我担当失恋的主角，改写了剧情，无言地漂泊。 打通咗任督二脉啦！啊，头先咧，周师傅同我同阿马小强咧做咗一啲嘅嗰啲唔嗰啲点样形容？ 哇！我觉得我成个人重新 啊，整骨系啦， 重新多谢师傅啊， 多谢师傅， 介绍我哋今日周定宇师傅，好嘢， 好嘢， 大家好，大家好。 一阵间就会出现喺我哋嘅你又知唔知？咁当然喺开头嘅时候咧，我哋都同阿周师傅会倾下偈先啦，系咪？了解下周师傅先啦， 系 好劲啊， 好犀利， 系啊， 噼噼啪啪， 好猛啊，猛人嚟噶，武术嘅方面嘅话真系非常之底子好强劲，系啊。 你想我介绍我自己我自我介绍啊，定系咩？ 做咩有啲人会吸落你嘅耳仔度？系啊，一阵间我哋翻嚟同大家了解多啲有关于我哋今日嘅嘉宾周师傅。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系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系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最后我哋第二个钟头嘅风骚爆人，讲下电话号码先吓。嗱，打电话嚟点唱嘅朋友们，就记住呢个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1872388。而家咧，阿靓妈准备接你嘅电话噶啦。隆重介绍，我哋今日你又知唔知嘉宾？三届世界冠军，香港十大杰出青年，电影武术顾问指导周定远师傅。 周定远师傅。 飲茶，你好，成樣嚇， 保你哋揾水啊！ 你想飲咩啊？咖啡都得嘅。多謝就周師傅，因為其實今日嚟嘅話咧，令到我哋嘅直播室咧真係充滿住愉快同埋咧就係開心嘅、嗯。 先嚟幫我哋打通任東賢， 冇錯，亦都幫我哋整嗰啲骨嘅，係啦，就話俾我哋聽嘅話，其實都市人好多時候咧都因為嘅就可能係坐啊、企啊啲姿勢都係唔好嘅。小不免嘅話咧，總會有一啲嘅就係勞損啊，或者係肌肉啊方面嘅一啲問題嘅。 係啦。好簡單嘅，其實你最主要都係做翻多啲運動啊，同埋自己做翻啲伸展啦、 啊。 好如果好似等間鏡頭或者係咪後面我會睇下幫你拍段片搞搞大家好唔好？ 好啊！即係點樣可以針對翻都市人嗰啲叫勞損係咪做翻？ 頸椎啊、手腕啊嗰啲都可以嘅。 但係一個問題啊，周師傅嗱，你學功夫好犀利啦，打功夫好犀利啦，但係咪都要學埋呢啲咁嘅關節啊，或者人嘅即係勞損啊，即係係咪要學埋呢一方面嘅？ 即係人體嘅結構啊。 係啊， 其實係要學嘅。點解要咁樣呢？其實最傳統少少咧，以前咧學生功夫嘅咧、一邊係學一個表演啦、技擊啦，但係咧技擊之餘咧，我哋 做鐵打師傅 自己都會受傷噶嘛，所以咧、其實都會學埋係啦。久病成醫㗎啦嘛，呢啲就 嗰個公仔啊，仲 係啦，嗰啲公仔人字圖嗰啲，好多穴位嗰個咧，係 啊，你寫曬喎， 好長啊， 下邊有條毛巾嗰個啊， 冇毛巾㗎。 咁啊，周師傅，你有冇受嗰啲比較嚴重啲嘅傷啊？即係你咁多年打功夫啊、比賽有冇受過傷啊？ 受傷啊！如果你話係表演套路嗰啲咧，最主要係啲關節勞損啦、膝頭哥啦，或者係手腕啦，嗰啲都會受得比較厲害嘅。搏擊嗰啲就啲眼角都爆曬噶啦，基本上都縫過曬針嘅都。 哦，但係仲好靚仔喎， 係咪？ 縫得好好、 啊。之前仲靚仔，係啊，即刻縫完之後靚仔 啲。我睇下師傅咧，佢嘅介紹咧就係師傅係14歲開始學，咁啊，個文章就話咧，其實比一般如果真係學功夫係遲咗少少，係咪 啊？係遲好多， 因為7、8歲 開始學啊！ 一般通常都係6歲開始學嘅，係、 嗯、 啦。跟完之後，我當年啊，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點解我要忽然間學武術咧？ 係咯，點解？ 其實咧，以前 俾人恰， 唔係俾人恰嘅。其實以前咧，我係一個羽毛球嘅愛好者嚟嘅。 嚇！關咩事啊？ 嗰陣時係咩咧？我攞住塊羽毛球拍咧，由朝打到晚嘅，可以。跟、完之後咧，有一日行過學校，寫住發壁簿板寫住武術學會，就諗起，咦？凌波微步，輕功水上漂，一跳跳上去十幾樓上面，一個波殺落嚟，仲勁過少林足球嗰啲咧。 哦，即係你想學咗，跟住擺落去打羽毛球， 提升呢個羽毛球技術。跟住然之後一練， 上 個人個教練就話：咦，你骨骼精奇，練武奇才， 真係咁講。 唔係好似 其實就算馬小強上去都係咁講噶。 唔係嗱，呢個就係一個奇都係叫做一個識得把握機會啦。跟然之後個教練就話：咦，不如咧喺武術上邊呢度發展下。跟然之後我真係好努力咁練習啦，一練咗3個月。俾我入咗香港代表队喎！ 哇，你真系骨骼精奇喎！ 系啦，入咗香港青少年代表队，跟完之后啦，嗰阵时候咧都叫做试训班啦，一入咗去试训，跟完之后有个唔系训狗嗰份啊，我哋 训练嗰份， 训练嗰份， 笑， 我冇啊， 训练嗰份， 佢自己笑咋师傅？ 系啦，入去训练啦，跟完之后里边有成60几70人， 哇！ 好似嗰啲14歲啊、15歲、16歲嗰啲咧，只係得3、4個嘅啫。當其時咧，啲人就話：，你哋呢班大入嚟陪練嘅啫、基本上你哋冇乜機會 㗎啦。咁聽，咁樣 跟住然之後， 我就同教练讲啊，教练，我真系好想留低喺度做香港代表队一个成员。跟住我师傅就同我讲，以前我教练咧，跟住然之后我拜佢为师，跟住我就同我讲咗句话，嗱，你要比其他人咧更加努力啦。点解咁样讲咧？ 迟咗， 迟咗，人哋咧由细练到大，一个星期练两次，咁你而家先入嚟，咁你而家点样样啊？人哋练一个钟，你练两个钟；人哋练两个钟，你练四个钟咯。将球抱住，系啦。跟住然之后，我又睇咗金融小说嗰啲民鸡起舞，凌晨四点几走出街， 真定假啊？ 真嘅真，走出街练， 即系好似 Rocky 嗰啲咁样系嘛？天都未光就去特登 拖住只狗，跟住然之后 跑 出去。跟住然之后唔系跑过练拳，攞埋啲兵器架撑。 哇 哇哇！开心啦！跟住然之后练练，跟住然之后咧，我个教练就同我讲，拉咗师傅就话嗱。我俾三個月時間，三個月之後有個全港公開賽。 哇！ 你攞到全港冠軍嘅， 主同我講， 你就我就俾個機會你，俾個機會你留喺港島呢度一齊練習啦。跟住我就每朝早晨早流流四點幾三點幾，即係天面未光啦，跟住落街。跟住之後，我阿媽就話：阿仔，你傻咗啊？半夜三更早出街做乜嘢啊？ 係啊，攞曬啲兵器， 攞曬兵器刀刀叉叉。 士巴拿有冇攞啊？ 沒有，我身為一個技師，有士巴拿係好正常 嘅。你係周星馳電影嘅 fans 嚟嘅。 唔係，我要上翻啲上翻實啲啲螺絲嘅嘛兵器係啦。跟住然之後啦，嗱試過啦，成咗由四點幾，跟住就有一招好笑嘅。我行到落街，攞住兵器啦，攞住把刀，攞支槍，跟住然之後行出街，跟住見到個差人叔叔，細路，你做咩攞住兵器？半夜三更三點幾，跟住話我同佢講啊，你有冇帶身份證？我冇帶身份證噶嘛嗰時，冇帶身份證落街係唔啱嘅，呢個係錯嘅。 係啊，唔得噶， 唔得嘅，呢個係錯嘅，呢個錯。跟住然之後啦，落到街去樓啊，我想樓上攞俾你啊，你住樓上噶，你做乜攞啲兵器落街啊？攞啲刀劍嘅落街話。我要参加香港锦标赛，我要加去努力练习。跟住话，细路你系咪有问题啊？晨早流流四点几、三点几攞啲嘢落街， 精神有问题。 哦，唔系啊，我真系好想攞冠军，所以我要努力练习啊！我要读书，跟住加埋练习先至够时间。 你啲對話好周星馳電影，sorry 啊， 唔係真係。 我懷疑佢真係有攞士巴拿。 阿Sir信唔信你啊？ 跟完之後，阿Sir話：嗱，你練還練，但係。小心啲，唔好打到其他人。我成条街都冇人 咯，唔通佢见到好多人？ 你直接揸住啲兵喺街上面练啊？ 喺公园仔度练咯。 哦， 系啊。跟完之后，个警察就话啦，就话嗱，我今次咧，你下次要带翻身份证啊。但系咧，有一样嘢咧，我觉得你系一个唔错嘅，你宁愿咁早落街练都可以坚持到，或者系你可以有呢个精神。 嗯， 嗱。你我支持你，加油！我觉得你会攞到呢个 世界冠军， 唔系香港冠军咁样。跟完之后啦， 就凭佢呢句， 跟完之后啦，佢隔咗我练咗两个钟啊嘛，隔咗一阵间， 佢又嚟， 又翻嚟， 佢又翻嚟，跟住带埋另一个伙计，拖住一只大狼狗， 哇！ 喺我侧边，系呢个细路啦，哇！佢神速流流落嚟呢度，加油啊！跟完另一个警察就话， 带埋只狗同你瓜加油啊！ 系啦，只狗嚟同我加油， 唔系，即系话， 喂，加油啊你，我睇好你啊，跟完之后，哇，跟住好开心啦，原得到人哋嘅认同感， 系冇错， 原来真系一份嗰只叫做系开心嘅，跟完之后啦， 一份鼓励系咪？ 一种鼓励啦，跟完之后练咗三个月之后啦。參加全港公開賽啊，又俾我好好運地，真係俾我攞到全港冠軍。 哇！好嘢，好嘢！ 呢個時候啦， 阿 Sir 又出現啦， 唔係阿 Sir 出現啦， 真定假噶？ 真噶真噶，俾我攞，唔係阿 Sir 出現，唔係阿 Sir 出現，係我攞全港冠軍。跟住然之後啦，翻到體育學院啦，跟住然之後我就繼續練習啦，跟住然之後。后生仔攞到冠军咪轻佻浮躁，个鼻生咗上额头上面嘅，好中意就，即系周边人话：，哇，你好嘢，你咁都攞到全港冠军三个月咁样样，跟住开始轻佻浮躁，跟住我个师傅就同我讲咗句说话：，周定宇，今日咧你攞到全港冠军啫，但系要你用呢种心态咧继续练习落去咧， 输 紧，你就输紧嘅，你香港冠军啫，但系全世界会排第尾，跟住话。有冇搞错，师傅？你应该我系你嘅骄傲啊！我训练咗三个月攞全港冠军咁短时间，练武奇才嚟噶嘛？跟住然之后咁样同我讲完之后，我唔开心啦。跟住摄杯枕头物谂一谂，咦，又系咁样。我如果咁样放松嘅心态，咁我个条路只系停滞喺度啦。跟住我就继续同我师傅讲啊，得冇问题，好，我翻到下次同佢。唔好意思，我明白到你嘅好意啦。跟住之后我就知道继续练习啦。跟住苦练咗六年之后啦，1997年嘅时候啱啱回归，回归完咧11月嗰阵时候咧，我就去咗罗马度打世界锦标赛，跟住就获得我第一个世界冠军，同埋咧当其时咧系 香港的世界冠軍區旗第一次升起世界冠軍區旗是我升起的。 哇、 哦！第一支。 多謝 跟住然之後咧，當年咧亦都係全香港裏面咧最年輕嘅世界冠軍。 嗯， 幾多歲啊嗰陣時？ 嗰陣時啱啱20歲。 嗯， 20歲。 嗯， 哇！嗰陣時好開心噶，跟住翻到嚟啦，攞住拍獎牌嚟佢嚟佢嚟，結果喺手揈下揈下，翻嚟俾師傅睇啦，係咪好開心？ 好輕佻喎你。 係啦，又出現 咗嘛？ 師傅又鬧啦。 又鬧啦、 啊！師傅係咪又鬧嘅？ 你嗰個力劍力劍固喎。 翻到嚟話，師傅我攞世界冠軍啦。跟住我師傅就話：嗱、啊，跟住佢陣間一句説話。山上无老虎，猴子当大王。哇，师傅有咩有老虎有猴子啊？嗱，攞个世界冠军咁、啊、易攞嘅咩话？跟住话嗱，你今次攞世界冠军，你好彩，你有实力嘅，同我攞多次翻嚟。跟住话师傅好冇问题。跟住话又过咗两年之后咧，又再去打世界锦标赛，攞住第二块世界冠军，又攞世界冠军，又嚟过嚟过嚟，结果又翻嚟。 有第二句啦， 有第二句，跟住就话师傅嗱，我又攞世界冠军啦。跟住师傅就话，第一次你攞世界冠军，你好彩啫。第二次你够运咋？哇，师傅唔系啩？我一个咁年青貌美嘅后生仔，你就话一次好彩，两次够运。跟住然之后啦，我就唔听佢讲嘢啦。诶、欸，有冇搞错，师傅？就话唔听你讲啦，跟住我自己自我封闭咗自己个世界冠军境界里边，跟住又再过多两年参加世界锦标赛、 嗯， 啊，今次翻到嚟一去打咗输咗，就都唔系叫我唔系攞世界冠军，攞世界第二，翻到嚟话，跟住我话师傅，梗系我终于接明白一句说话，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就呢样嘢啦。原来我师傅咧熟我脾性，就话。诶、哎，佢容易轻佻浮躁啊，咁样样咧，跟完之后佢会好容易咧，就系、是、唔会更加努力练习。跟住我师傅翻到嚟，嗱，你今次输咗唔紧要，你仲回馈初心，你当年你会点样样去练习，你点样样去奋斗，或者系点做翻嚟，你回馈翻初心嗰阵时嗰种训练方式，咁你就会重夺世界冠军呢一刻，你可以去。慢慢去做翻呢样嘢， 明白。 跟住我就听翻，我话师傅，我明白。跟住开窍啦。跟住我就好努力啦。跟住然之后再练习多两年之后咧，两年之后再攞翻世界冠军。今次我就话，今次我就唔力过力结固咁样拼命就派翻嚟啦。我就话两只手捧起俾师傅睇，师傅今次我攞世界冠军啦。嗱，跟住师傅就话，嗱呢个系你真正嘅世界冠军。你有赢过，有输过，同埋你点样样可以将你自己一啲嘅经验。可以分享俾你嘅後輩，甚至乎你嘅徒弟，呢一樣就係我哋武術文化嘅勝傳精神，同埋你嘅不屈不撓、勝不驕、敗不馁，你要學識呢一樣嘢，點樣話俾你徒弟聽？所以就係呢一樣嘢，就是、我哋運動精神呢一樣嘢啦。 好嘢， 講得好啊！ 好多謝曾定宇師傅，好嘢，再一次鼓掌。 即係可以知道嘅就係武術呢一樣嘢嘅話，其實唔係喺度講緊嘅話，係練一啲套路或者係點樣，就係修身同埋修 心。 系啦，呢、這个真系最紧要嘅就系、是、个武术精神啦、啊、希望我就透过周师傅嘅一番说话嘅话，大家都可以咧收得到啊！ 虽跨多少个山，漫漫长路如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虽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从此不改。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小个山，漫漫长路如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虽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从此不改。只因心中记紧， 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愉快的真理，曾睡透万千，仍抬头又痴，再战再创这新意义，无望似负那从前留下句子，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是你能顶天立地，愉快都在珍惜，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 形容丰收快活人，你会点讲啊？ 我是拜仁仔阮仲仁 ，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嘅系西班牙话。 我是瑞瑞，丰收快乐人，好好听啊！我讲嘅系客家话。 我是马小强，丰收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啊，你讲乜嘢啊？ 我讲嘅系反话。 我是梁继昌，丰收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嘅梗系真话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社工陈洪秀等13人涉及两宗湾仔暴动案，前年在区域法院获判无罪释放。律政司早前以案件程序的方式提出上诉，认为时任法官沈小文犯错，要求上诉庭下令重审。上诉庭认为原审法官法律上犯错，裁决有悖常理，裁定律政司上诉得席，下令案件发还到区域法院另一法官重审。由于其中九个人已经离港，律政司撤销针对他们的上诉。首案八个人被控在2019年8月31日在湾仔参与暴动，陈洪秀等其余七个人罪名不成立，案中其中四个人已经离港。另一宗案件的五个人分别被控在2019年9月28日到10月1日串谋其他人参与暴动，五个人受审之后脱罪，全部已经离港。政府推出第八批银色债券，目标发行额500亿，可以视乎市场情况提高到最多550亿，保证息率上调到5厘，高过上一批的4厘。银债每手10,000元，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年满60岁同埋持有香港身份证的长者可以认购。今个月28日朝早9点开始接受认购，8月9日下昼2点截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适度上调银债的发行额同埋息率，主要考虑到在目前波动的投资环境中，希望为年长市民提供稳定安全、低风险、回报吸引的投资选项。西贡牛尾海一带水域发现一条鲸鱼，渔会署话，昨日下午接获警方通知，正是派员到那里附近一带巡视。渔护署呼吁市民，如果发现鲸鱼，必须要保持适当距离，以免对鲸鱼造成不必要的干扰，亦都可以减低鲸鱼意外碰撞到船只或者市民的机会。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领事保护与协助条例， 9月1日起實施。新華社報導，中國對外交往日益擴大，人民對政府提供優質海外公共服務的需求快速增長，國際安全環境亦都出現複雜深刻變化，各種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問題疊加，加強領事保護和協助工作更重要和迫切，制定條例可以進一步提高領事保護和協助工作的法治化、制度化和規範化水平。條例主要內容包括在國外的中國公民、法人、非法人組織正當權益被侵犯或者需要幫助的時候，駐外外交機構依法維護他們正當權益和提供協助的行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星期日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和星期二有狂风骤雨，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34点，升83点，总成交金额48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45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97点，升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1.6，升8，盈富基金19.94，升9仙，阿里巴巴92.7。跌5仙，美团133.1，跌1.5，恒生中国企业67.72，升1.6，建设银行4.39，冇起跌，汇丰控股62.8，升6.5，网易168.3，升4.7，京东集团151.1，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5，日元137.45，瑞士法郎0.857，加元1.31，人民币7.136，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641。日经平均指数报32502点，升83点。港金报18300蚊，升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2.51美元，卖出1963.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较早前曾经有道路事故，咁啱啱已经处理好，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亚街老街桥面。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空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近住理工大学一浸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就喺瑞丰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空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喺虎山道游泳池；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车多繁忙，龙尾就喺怡安阁。封路情况，深水埗的基隆街由于爆水管，介乎白洋街至界限街之间的全线是临时封闭。另外在码头围道，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去返尖沙咀方向近住荣光街的中线需要临时封闭，经过要小心。 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青山公路九华径向荃湾、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向屯门和东涌裕东路回旋处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要以好心态出行，搭的士和坐小巴都要佩戴安全带，违例者最高可被判监禁三个月和罚款5000元。如果搭巴士座位有安全带都应该要佩戴。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两位商业调查师深入企业侦缉害群之马，联手消除商业欺诈。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改编自中国商业悬疑小说《秘密调查师之家族阴谋》，7月14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清楚晒，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系最风骚嘅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系完成咗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嘅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系最风骚嘅，真系噶。做人最紧要就系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再次介绍我哋今日嘅嘉宾，你又知唔知今日嘉宾就系三届世界冠军、香港十大杰出青年、电影武术顾问指导周定宇师傅？ 周师傅， 大家好，大家好， 周师傅。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几好啊！ 近代宗师嘅金句嚟噶。 好啦，好啦，好啦。 我就系莫问， 我就天问， 我必问。 跟住落嚟呢半小时，就由周师傅问我哋一啲问题嘅， 系 要考下我哋。 好啦，好简单啦，嗱， 乜都唔使， 佢唔使准备， 咁慢 嗱。中國裏面啦，我哋好多人同人打招呼嘅，係咪先？ 係 啊，打招呼你見到英國、美國人啦，打招呼握手 ，hello how are you 先，係咪先？ 冇錯冇錯。 法國、意大利嗰啲就攬攬先，一磅 sous vide 噶嘛，食兩啖先，係咪先？嗱，我哋中國人用咩打招呼啊？嗱， 抱拳。 嗱，抱拳禮，抱拳禮啦，大家都知啦，抱拳禮。嗱，大家估下啦，你估我哋手左手係掌，右手係拳啦，我哋嘅左手啊，你估手指係伸直啊，定係還是包住嘅？包住喺拳头上边嘅， 伸直。 你问紧我左手啫， 系啦，左手， 左手， 左手， 究竟系伸直包住啊， 伸直 定系其实系另外一只手包住咧？咁样， 师傅恭喜发财嗰样。 但会唔会系咧两样都有，但系视乎情形咧，即系某啲情形就伸，有啲咪就包咧？ 啊，讲紧中国，讲紧功夫里边嗰个武术 啊，讲紧武术啊， 系啦，武术你讲，你讲 伸直， 伸直， 伸直， 伸直。 伸直， 伸直 系啱嘅。点解咧？啱嘅。点解咧？因为好多时候咧，我去教啲小朋友啦，成日咧， 佢成日成日都話啊，普拳拉咧，我個左掌右拳跟住合埋佢啦，跟然之後咧，係啦，跟然之後佢就合一合係合埋啊，跟然之後成日隻手指跌曬落嚟，變咗恭喜發財。嗱呢一種咧， 恭喜發財 有咩問題啊？幾好啊！ 呢種嗱呢種 係我啲老人家嘅 感覺，唔係或者有個老人家最開利是佢啦， 都好 都幾好啊！ 唔係呢種咧，我哋叫拱手禮。 系、 哦， 拱手礼 系 嗱，但系我哋武术上边咧，基本上咧，我哋有规矩嘅，叫做咧，普拳礼。普拳礼其实系有咩意思咧？左边我哋嘅手掌咧，其实好似睇住本书，我哋系叫文， 嗯、 右边拳系武，左文右武，将佢合埋就叫做文武相 传。 哦， 呢一样嘢嘅就系我哋武术上边嘅精神，同埋啦，就问翻你第二条问题啦，连住啊、好，我哋要做普拳礼嘅，你觉得系要？鞠躬嚟做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向下鞠躬啊，定系还是系企直抱拳礼就咁收翻埋只手？ 有冇音乐啊？ 呢个系 第二个冇， 叮叮叮叮叮，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 我觉得第二个企企喺度嘅唔使鞠躬有嘅， 系叮叮叮叮叮啊，全部都系叮叮叮叮叮 ，OK 好系啱嘅， 好嘢，系啦，叮叮叮叮叮， 嗱点解咧？其实我哋人咧，我哋你见到好多以前嘅卡通片啊、電影上面咧，好好笑嘅。一走埋咧，係一個外國人咧，佢係噔噔噔噔噔噔噔，跟住後邊個落噹，要鞠躬嘅。係我哋如果係武術上面咧，我哋人要中正，心要正，所以我哋個人係直、面向你嘅對手或者面向你嘅長輩，我哋係恭恭敬敬，成個人企直做呢個普拳禮，咁、樣為之一個係有禮貌嘅、但如果但係啦。如果你要做拱手禮咧，真係可能真係以前道教上面咧會有鞠躬啊，落埋 去見到有 都會嘅、所以我哋武術裏面咧係我哋係會做普拳禮呢一樣嘢咧，好多時候咧佢哋會混淆咗用拱手禮啊，跟住然之後咧就會出現咗呢樣嘢咯。 周師傅啊，咁你通常係對打之前咧係咪就做呢一個禮㗎？即係兩個人企定，然後咁樣㗎？ 你講 即係武術比賽嗰啲 啊，武術比賽會都會做普拳禮嘅，係啦。我以為講緊出邊忽然間有個 哦唔係， 你冇用啊，你冇用， 唔係呢啲我哋唔講嘅，係後先至講。 老師，我有嘢想問啊， 係 南北有冇唔同？ 冇一樣嘅，統一 一樣 統一嘅，唔會咪南拳北腿，唔會攞只腳嚟普拳啊嘛，普腳禮咩？ 即係你嘅意思係南 講 喎，南就係咁，北就係咁嗰啲係嘛？咁我就知道你係邊個派啦，咁樣哦，係一樣嘅， 特定嘅， 係 啦，好啦，嗱， 第三題 啦，問下大家啦，嗱，武術上邊嗱，大家聽到啦，武術係有呢個搏鬥成分啦，格鬥為主嘅，好啦，如果武術上邊除咗格鬥以外，有另一個有另一個成分嘅係咩咧？我俾兩個選擇， 好。 A 是一种叫做演练式的、即是好像舞台劇那样、表演出来 表演的、 表演形式的、第二样是一个叫做是收藏在内敛里面的内在一种叫做 内功 气质气质 有没有音乐啊 气质呢个就好难， 气质冇噶，冇音乐噶， 气质冇音乐，讲系内在出嚟噶嘛，或者拨出嚟都得嘅。 呢个问题系乜嘢话？你话即系喺武术方面嘅话，即系除咗你话系有格斗方面嘅话，仲有啲咩嘢咧 ？A 演练嘅， 有个套路嘅， 系有套路嘅，啱啦，诶，正确。嗱，点解咁样讲咧？其实我哋武术上边咧，系要以一个有两大范畴，一个系一个格斗啦，第二个系演练嘅。点解会我哋会有演练呢一样？ 有咩唔同啊？ 有咩唔同？嗱，格斗咧最主要系要演，系要做咗演练先。因为其实我哋每一个嘅套拳咧系每一个格斗技里边嘅动作嚟嘅，将佢组合而成。 哦， 跟住然之后咧，诶，睇下你会点样用啦。 嗯， 即系譬如我譬如去到格斗嗰时候咧，你会喺个套路里边咧变咗一个动力，变咗叫做咩？嗰種叫做 肌肉記憶， 出翻嚟，跟住然之後咧就好隨意咧就可以即刻用到出嚟噶啦，咁樣樣做法嘅，所以我哋係會以套路行先，跟住然之後咧就會喺技擊行後咁樣做法嘅，呢一樣嘢，所以係會練咗身體協調啊，同埋好似啱啱啦喺個咪後邊啱講咗。我哋頭先好笑嘅，就做曬一字馬， 唔緊要， 做曬一字馬嗰啲，係啦， 舐翻，係啦，消防嘅電話，中一字馬， 啱啱， 你我情何以堪啊！我又唔夠啊，師傅打。 啱啱太開心啦！ 成語新解，口沫橫飛啊！呢個口沫橫飛 啊！好， 啱啱開心得滯， 口沫橫飛， 噴咗下好似鯨魚噴泉咁， 就去咗小強個電話上邊。跟住小強面有難色，又唔敢發難喎。 我要幫我幫佢抹咗嘅兩件衫，即刻 又再抹翻上去啦， 再抹多次。 你抹第二次油紙抹上去啦。 我好少見到你咁恭敬。 係啊，從此嘅每次聽呢個電話就有少少， 我都唔知貼唔貼埋塊面 咯，出緊汗啊，大佬， 間接接吻， 出曬汗，笑到我救命！ 間接接吻， 你好啦，你好啦， 以後你功夫大進嘅， 你已經承受咗我裏邊嘅內功嘅 基因入咗嚟， 知道知道，成樣成樣， 你可以打十個橙， 打得十個橙， 我買 咗 先， 唔得啊！你有 B B 噶， 唔係你中咗，唔係我中咗。可以打廿个苹果嚟， 我哋激死啊！有鬼嘛？ 好 ，OK。 头先我哋了解到嘅就系话，其实原来有格斗啦，另外有一个就系有个套路嘅表演啦。咁如果你去出去比赛嗰啲咧，就有个套路嘅，系表演形式嘅一啲武术嘅比赛。 系啦，打世界赛都系有套路形式啦，同埋有格斗嘅。格斗我哋叫散打。 嗯、哦，就知明啦。 系啦，散打就综合咗里边所有嘅摔法啦， 摔法 咩摔法啊？ 剪头 剪头啊！ 变法摔法， 吹头表演， 负离子，负离子， 摔时候食药啊你？ 唔系摔法咧，系咪咧？唔踏落地下嘅方法，摔踏，摔踏， 哦，摔踏，摔角个摔， 摔法， 摔角个摔， 系啦，摔法，摔踏， 即系点踏个人？ 摔踏方法啦，拳同埋脚嘅，总之呢几样嘢嘅。系组合而成，跟完之后就系变成一个散打，系啦，跟完之后咧，我哋就会有世界赛啦、亚洲锦标赛啦、亚运会啦呢几样嘢啦。所以就系呢个我哋武术近呢十几年里边咧，好多人就有个观念就话，以前咧我哋就读书唔成三大害就去学晒功夫噶啦。呢个系事实嘅，以前同埋有个唔系太好嘅概念系咩咧？我哋学功夫嘅人咧，以前咧走去啲武馆度拜关公啊嗰啲咧，有个好唔系太好概念。呢一種類型但係近呢二十年、三十年裏面咧，我哋將呢個武術咧變成一種運動，亦都係喺香港奧委會裏面咧，亦都係一個有一直維喺裏面嘅，同埋我哋近 一種運動嘅項目， 一種運動項目，同埋近呢十幾年我哋香港嘅武術運動發展裏面咧，都係喺世界前列裏面嘅，所以呢一樣嘢，我哋將佢亦都係變成一種叫做。正式化同埋一個好系統性，同埋我哋亦都係會推入去好多唔同嘅香港學校、中小學啊，任何嘅階層都可以學得到呢樣嘢咯。 好，學得出發係咪？ 係啊，大概有冇啲科學嘅元素啊？會加入 係啦，會唔會加 AI？ 即係練嗰啲肌肉啊，即係啲現代科技嘅。 唔係都會嘅，都會嘅。其實我哋有運動科學裏面咧，都會加入去。譬如好似一種我啊個好簡單一樣嘅，我哋會用高速攝錄機， 哦係喎， 拍低嗰個動作， 拍低個動作，跟住跟完之後再攞去技術分析之後咧，可以令到你個拳速咧更加快，甚至乎好似一個人跳高嘅，平時就咁跳起嚟可以跳得張凳咁高嘅，但係如果經過訓練啊，再加埋嗰個科學嗰個數據解釋之後咧。可以令到你提升到大概可以多五至三個 percent， 我如果是世界冠軍級嘅運動員咧，你嗰兩三個 percent 咧就至少知道你。 你可以跳到幾高啊？而家原地跳。 原地跳，我跳到半張凳咁高。 好，一陣間 半張凳咁高， 攞張巴凳俾佢跳。 巴凳。 咁但係我咪攞住， 我攞住就就自己個張嘅喎，冇錯係。 阿師傅啊，咁點解以前啲武俠小説咧講到啲人咧咩飛檐走壁嘅，即係點解會有呢啲？全部虚构幻想出嚟嘅 啫。系呢个问题问得好好。嗱，好多时候咧，首先我讲翻电影先啦。电影上边啦，你话虚构嘅，绝对系嘅。你喺电影上边一个打一万个都得，但系如果你真实上边咧，其实一个人咧，你对到四至五个人已经好， 已经好叻。 阿师傅，你对到几多个？ 我对我自己一个啫。我唔打交嘅我，好人嚟嘅，好人嚟嘅， 系 啊，唔系呢一样嘢，你话我可以对到几多个嘅咧？其实你话我谂，如果你对到一般人嘅，即系你话冇学过 任何嘅搏擊嘅咧，你基本上三四個絕對冇問題嘅。 嗯， 因為點解咁樣講咧？人個體能係有極限嘅。 嗯， 當你好簡單一樣嘢，你五六個人走嚟。求其一個人捉住你的手，捉住你的腳，你同佢一抖前上嚟，其實後面嗰啲已經嚟曬。所以話俾大家聽，觀眾下面嘅千祈唔好 打架，唔好打架，千祈唔好打架，係啦， 有咩事 嘅？ 有咩事嘅？打三條狗啦。 嗯，好啦，咁我而家下一條路，你唔好炸炸地。 仲有仲要問？ 好，係啦，問多一條啊，問多一條。 啊，咁啊，我哋就開心啲啦。 嗯， 好，我想問一下啦，中國十大武器之首是乜嘢？ 电灯， 电灯系，嗯，唔错。 咪嚟，唔好讲答案住啊！ 唔 讲答案， 唔讲答案，唔讲答案。 你俾两个嚟拣。 我俾三个嚟拣。 好啊，好啊。 刀， 武器啊，刀、 枪、剑。 我记得好似问过嗰阵时候，十大武器。 俾得知你，棍。 点啊？ 啊，俾一支刀枪剑棍， 剑棍。 如果你咁问先讲棍棍，一定唔系啦。 唔系，十大武器嘅意思系咩？为首啊， 系啊， 为首嘅意思系咩啊？ 系啦， 即系佢最劲啊， 最高最 high level 啊！俾少少提示你， 咩叫 high level？ 即系最排第一位嘅， 即系你难练， 即系以佢嘅 啦，定系佢嗰个 功力， 系啦， 功 力 系啦。嗱，我俾少少提示你哋嘅，当年周星驰有一套电影咧，就有讲过嘅 刀 剑。 剑棍同埋咩？ 枪 同埋枪 系啦，系啦。当年有一套戏讲过周星驰《唐伯虎点秋香》。 吓，竟然系《唐伯虎点秋香》？ 嗰啲咸片嚟喎，系嘛？ 咁应该问黄天英喎。 你唔好睇咸片啦，师傅。 正经嘅， 剑啊，枪 啱啦， 枪 系啦。霸王回马枪啊嘛，枪我哋排呢个 之首 嘅。 点解咧？ 点解？其实你最主要一样嘢咧，你要 够长。 唔系，我哋练起上嚟咧，枪咧啊，讲翻嗰个名先，枪若游龙，你要打到支枪咧，好似条 龙 咁样，好似条蛇咁样喐出嚟， 好活跃， 要生嘅，因为系啦，因为点解咧？因为棍咧，佢嗰个弹性咧，你要打到呢个技巧出嚟咧，系要花好长时间嘅。跟住第二样嘢。要花一樣長時間嘅，等於棍都係長兵器，同埋槍都係長兵器。棍咧，你練一百日到咧，已經可以有少少成就。但係槍咧，你最少咧，你要練一千日， 即係點解啊？因為佢內功 要係啦，百日棍啊，千日槍。 哇！點解啊？ 因為你裏邊嗰個技巧性咧，你要完全同棍係只輪出嚟嘅，即係打橫，揈下揈下揈下，咁就其實有啲聲氣咁，好勁噶啦，係咪先？但如果你槍 就刺， 槍你要刺，跟完之後咧，你要搞埋人哋嗰啲兵器咧，你要彈走人哋咧，呢一個係一個技巧上面嘅，好難喺麥上面講到俾你聽。 O K， 好嘢， 掃佢啲腳啊，嗬，攞支槍， 唔係插嘅。 要 刺 嘅， 有好多嘅， 好多打仗基本上系会用枪为主嘅，都唔会用棍嘅，除非你做少林寺嘅。 好，今日真系学咗好多嘢啊！多谢晒周地宇师傅， 多谢师傅， 多谢晒。 南而当自强去到中午十二点钟啊，听呢个风骚快活人话，今日真系好热啊，33度气温噶啦，相对湿度62%。好，以天气警告生效嘅，咁啊，户外工作嘅朋友们记得咧，耐唔耐要唞唞啦吓，同埋咧系饮多啲水噶啦。12点翻嚟，我哋就话就有呢个咁嘅车路的士啊。今日咧，阿潮潮咧同我哋讲讲，哇，佢最近遇到架好得意嘅自动车和电动车和，到底系点样嘅咧？一阵留意听住知噶啦。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超超， 声声声声，大家好啊！ 咁啊，翻嚟我哋嘅车路的士啦。今日咧，同我哋睇下啲新科技带嚟嘅生活享受。 系啊，犀利啊！ 因为咧，小弟工作关系咧，有阵时就会上国内嗰边走下啦。咁啱啱呢一排咧，上到发现咗一个全新嘅电动车嘅牌子啊，系啊。跟住，但系咧，佢系另外一个好surprise， 好惊叹呢个感觉。点解咧？其实我都见好多车玩好多车啦，但系嗰部车俾咗一个感觉就系，佢唔似系一个全新嘅品牌。因为好成熟嘅所有嘢，跟住咁我就走入去铺头度问下佢哋啦。喂，咁其实呢部车个背景系啲咩嚟噶？即系你冇嚟一个全新嘅牌子可以做到咁犀利一个产品出到嚟噶嘛？ 对唔住，潮潮想打岔去问一句，会唔会系我哋香港唔知咋？ 系香港唔知，因为香港咧系冇呢个牌子嘅。咁佢就国内2021年左右成立啦。跟住但系好快手地，佢已经做咗好多个令人震惊嘅嘢。咩咧？破咗4个世界纪录啦！一年里边破咗4个世界。纪录咁之后咧，佢再好快地同美国已经开始合作啦。咁样咧就帮佢哋去制造一啲研发啦，去做一啲全自动无人驾驶嘅汽车啦。即系而家呢刻佢已经系行到最前面。咁开始即刻我就入去问下佢啦。咁其实呢部嘢系乜嘢公司嘅嘢嚟嘅？其实因为个牌子其实冇 佢本身嘅牌子就唔识嘅，但系原来背后 就 犀 利 到嘅。 跟住背后咧，谂我哋因为咧都小心啲啦，咁就 冇错。 嗰个牌子系叫咩咧？一个督理啦，国内一个好大嘅一个牌子啦。咁但系佢背后另外嗰两个先犀利，欧洲 最出名、安全性能最高嘅嗰個牌子，有線佬牌子啦， 有線佬牌子，好硬淨， 好硬淨， 最 安全， 出名 硬淨， 係啦。跟住另外一個咧就係好出名嘅跑車牌子啦，叫做荷花牌啦，係啦，又係好出名嘅。咁點解要提佢哋呢三間公司呢？其實我一入到嗰個 showroom 嗰度，見到嗰部車，第一樣好令我捉到我隻眼球嘅係咩呢？ 好靚仔， 就係嗰個靚仔不特止，而係佢個車碌裏面個剎車碟。嗰、那個鮑魚係大到， 一望就望到噶啦咩？可以 好巨型，因為好誇張巨型，仲要巨型過我嗰、那個。 佢其實最咁誇張咧，係為視覺定功能？ 真係功能，因為佢係一個白色嘅鮑魚，而嗰個白色嘅鮑魚咧，就係頭先我哋講嗰個荷花牌子一個 signature 顏色嚟嘅、 哦。 我就已經即刻諗，咦？點解又會咁啱得咁巧係佢？點解一問之下，初頭我都唔知道，點一問真係咯、原來就阿荷花幫佢搞嗰堆叫做性能上面嘅嘢嘅。 即係佢係講緊喺剎車方面嘅話， 荷花。唔止身材咧，佢嘅外形咧殺死好多中意跑車嘅人嘅。 純粹係雙座位啦， 靚到不得了， 運波啦，成架車都係窿窿啦。 但我試過坐一次咧，好難坐。 冇錯， 一又低啦，起唔到身，跌咗落去 嘅。佢所有嘢，你離開部車嘅就好似碌出去個車外面咁樣。 係啊，冇錯， 所以嗰個一個特色嚟嘅，但係好犀利，即係中意車嘅人，如果揸過係絕對會上 好貼地咯， 好貼地。咁其實咧，佢嗰個咁巨型嘅鮑魚有咩用呢？其實係令到佢嗰個剎車距離，哇，真係好好令人驚人。係佢點樣誇張法呢？其實佢啲數據上面啊，佢其實係大約係34.5米，是可以将一部车由100时速杀到去零。 都搞错啊！ 咁但系半个足球场再细啲， 系啊，时速100可以突然之间杀到零，系34.几。咁又俾翻啲参考数值大家啦。我嗰部车啊 AMG 33米。系啦，咁甚至乎有一啲大家常见啲噶啦，譬如日本嘅 MX5 咁样计啊，35米，系啦，再上去嘅我哋常见啲嘅电动车咁样计啊，T 字牌嗰啲系40几米嘅，咁、就有一个大个距离啦。咁原来咧系都系真系30-40米先至可以将部车由嗰个时速刹到停喎。再快上去嘅系啲咩车呢？就系啲身价300-400万嘅超级跑车咯，先至可以再短啲距离刹停嗰部车。 你讲嘅系一个制动嘅， 系制动性能， 系啦，制动嘅性能。 所以有阵时咧，我哋已经去到时代进步啦，我哋唔系净系盲目追求紧个加速啊。 啱啊， 因为其实我加速反而我都唔系咁注重佢噶啦。 哦，又唔系，你越快你就越需要个制动嗰度要系啊，都要 系啊，所以个制动好犀利。咁佢其实咁有咁劲嘅制动，咁加速能力系咩啊？3.8秒。 零至一百嘛， 零至一百，3.8秒， 即一踩就已经3.2，已经飙 咗去啦， 已经差唔多一百， 黑字 已经系啦， 影出到九龙， 因为好多揸跑车，好多人追求一个黐背脊嘅感觉啊， 佢嗰种黐背咧，因为其实讲紧零至一百嘅加速4秒左右嘅车咧，已经系足。够令到我哋脑里面嘅所有液体去偏向一边啦，黐咗个头后面啦，你刹车嚟黐咗你个眼球啊，或者掟翻就真系去到你耳仔咁样。所以你谂下，佢系3.8秒，其实你如果唔惯嗰种加速嘅话咧，其实真系会有晕嘅感觉嘅，好犀利，好犀利嘅。 但系佢咁劲嘅话，嗰时候我哋用唔用到咧？ 其实咧又系嗰句啦，咁我哋路面容许嘅话，或者甚至乎国内有合法嘅赛车场咧，其实落到就好好玩嘅嘢嚟嘅。咁佢呢一部嘢咧，同埋佢。是标明一样嘢咯，佢系讲紧唔系突然之间你揿个乜嘢掣，去令到佢突然间可以一个好短暂嘅疯狂加速。佢呢个3.8秒系永远地，你一踩落去就已经系咁犀利嘅加速咯。你可以揸到佢冇， 即系唔需要加咩 turbo 啊，冇 嗰啲 咁嘅 嘢。 总之本身就系咁劲。 因为有啲某啲牌子嘅电车，你系要再 set 一啲嘢，跟住佢净系好俾你短暂，可能俾你10秒内可以咁样样去加速嘅，佢就系恒久地都系咁样加速咯。所以其实佢就真系几犀利。防撞我又问佢啦，因为其实都有句啦，咁你有咁嘅性能，你嗰部车其实 要安全噶， 但佢有钱佬嘅性质，佢有钱佬嗰啲车咧，冚唪撞都要冇事咁。 系啊，原来佢都系咯， 系啊。 跟住我直头睇咗佢哋嗰啲叫做防撞测试嘅片咧，佢因为电车其实我哋都多咗好多安全上面嘅特定需求啦，因为我哋唔系用油缸。我哋系成个电池喺个车底嚟噶嘛？佢讲紧原来有线佬牌子帮佢做咗系咩呢？原来撞车嘅时候， 車頭嗰一節咧係會直接沉落去地下下面嘅，令到佢唔會嗰啲車頭裏邊嘅褪後入得到車廂。咁、所以咧，車主啊、前座乘客咧，其實係好安全的。 沉落下邊 係，即係你一撞擊嘅時候，通常咧有好多嘢 坐低 係啦。正常撞擊嘅時候咧，所有嘢係一路壓縮 向 後向後，咁其實係對前座乘客咧對腳好危險嘅、但係佢原來去做咧就係一。撞前撞嘅時候咧，啲嘢向下沉咯。原來佢仲要講緊我哋撞車嘅時候咧，假設咧意外唔好彩，好多時唔係正正撞嘅，好多時係撞側邊是但一隻角，即係車轆嗰啲啦。其實殺傷力最大就係咩咧？撞車嘅時候車轆再揞入去個車身裏邊，咁、就前座好大鑊嘅。原來佢呢一個仲要做咗啦，啊有錢佬做咗就係咩咧？哇！你一撞車嘅時候，如果前面側少少嘅。个车辘系自动识得分离褪开咯，向外面褪咯，咁所以咧佢系完全系唔会影响车内车里边安全性咯。咁嗱呢个前面撞啫，后面撞系点样样咧？因为后面就好近嚿电池啦，佢做咗好多缓冲嘅嘢，系令到佢可以直接系压缩个车尾啊，跟住系令到佢唔会去得到电池嗰度咯。所以呢啲都系好犀利安全性咯。甚至乎佢讲紧咧，譬如咁假设唔好彩啦，路面唔知你点样揸部车啦，我哋叫级四啦，即系咩意思？你揸到架车反转咗，四个朝天嘅，咁你唔知你点样揸可以揸到咁啊？原来佢发生呢一样嘢嘅时候咧，嗰啲安全气袋，佢讲咧安全气袋系成架车已经包实晒噶啦，里边原来佢安全。气袋唔系净止叫撞车嘅时候，佢弹出嚟嗰下，原来佢系会保持多充气十零秒咯。即系所以假设 弹完再充气多十零秒， 继续维持住佢充住气嘅状态。咁即系换句话，你撞击一下之后，你再当你白鸽转又好啊，你反转咗架车都好，个气袋会继续有气嘅，保护住车里边嘅乘客咯。所以呢啲系好犀利嘅安全性能，真系从来未见过，所以好犀利。 大家我哋今日其实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就系而家究竟佢哋嗰啲即系车嘅技术可以去到啲咩嘅状态？ 跟住我又问咯，因为其实我哋再去嘅话，其实而家好自动化啦。咁我哋之前都有提过有五个 level 噶嘛，即系计埋零啊六个 level 啦。咁我就问佢哋，咁其实你而家系做紧 level 几嘅自动驾驶啦？佢都系好老实嘅，佢话。真真正做緊嘅係 level two， 即係講緊個人依然要喺度嘅嘢嚟嘅，但係佢多咗一個新嘅技術喺裏面啦，已經。咁而家普遍嘅電車嘅做法係點樣嘅咧？見到障礙物，佢唔係首先去幫你收埋架車，避開佢嘅，即係個邏輯上好多都唔係咁樣嘅。佢要去到好貼嘅時候，佢先幫你剎車。刹到你架车冇位啦，佢先至识得帮你扭嘅，好大部分都系用紧呢一个逻辑嘅。而家佢系点样样咧？甚至乎讲路边有行人啦，或者有人无端端开一只车门出嚟啦，佢喺好远个雷达已经系感应到啦。跟住佢系会已经系好似我哋人咁样啊，先慢慢收慢，埋去，喂，如果埋到去，佢都仲系觉得嗰度对你有影响，佢会帮你将嗰部车尽量靠住你嗰条线，另外一边嚟行，跟住如果佢假设都觉得系唔够位嘅，就会主动帮你去转线咯。呢啲嘢已经系喺佢level two 个逻辑里边，佢行到好前， 即系比 level two 再多少少， 系啦，佢又未到三。但問題佢喺 level two 裏面，佢行到佢好極致一個邏輯系統嚟嘅啦，所以個安全性咧已經係好犀利咯，好即係我都覺得哇，原來而家個發展係快到咁樣樣啊！跟住佢其實成個車行裏面咧，即係個牌子得三部車嘅啫。 嚇？點解咧？ 因為佢2021年開始啊嘛，佢一路慢慢推出啦。咁一部係兩部都係四座位嘅，咁性能好高嘅嘢啦，但係又係一個紀錄啦。全球第一部嘅叫 MPV，即系类似香港我哋叫七人车，不过佢咧系啦，佢就做六个座位啫。点解呢？因为全部都飞机头等座椅， 豪华椅， 豪华到， 因为佢本身已经占据一定嘅位置，咁如果你太多嘅座位咧，就摆唔晒。 冇错，跟住咁我就先上去玩下佢个后座先啦。既然你咁豪华，我谂老板凳应该喺后面啦。哇，坐落去，咁嗰个感觉系咩咧？佢一张大婶按摩椅嚟嘅。 哇，仲可以 按摩。咁你首先啊，揿掣嗱，有一个几个选择嘅，你可以自己慢慢调你瞓低个角度啦。但咧佢有一个叫一键瞓低，跟住一揿咗就摊到平晒，有晒晾脚咁一张床咁样嚟嘅。 系啊， 跟住咁，但系再嚟咯，再玩咧就系佢个按摩功能啊。净系个按摩功能，你可以拣。 督你个背脊啦，捻你个背脊啦，震你个背脊啦，有六个模式。 佢表演就喺嗰张凳度。 系啊，喺张凳里边。哇，跟住嗰个系可以由头落到个背脊最底个位置，直头真系大枕凳嚟咯。跟住系好舒服，我就玩咗，我喺度俾佢揿咗差唔多十分钟啦。 唔系，最主要如果系咁样，我担心啊，会唔会好嘥电啊？ 唔紧要， 真系会好嘥电啊！ 你用紧 架 车嘅电， 系咯？你知唔知咧？嗰部车最犀利嘅系咩咧？佢原来连个电池都系最新嘅电池，咁系用咗佢哋叫刀片电池啦。咁其实另外有啲牌子已经用紧嘅。刀片电池嘅好处就系咩咧？假设最唔好彩嘅状况发生啦， 冇电， 撞车有意外嘅时候，佢唔会连环烧嘅。系啦，之前我哋有啲电车牌子发现咗啲问题，就系话原来佢会不断自燃啦。咁外国夸张到系曾经发生过嘅啫，佢自燃咗成个礼拜都唔停咯。咁最后其实所以外国咧系得几个选择嘅啫。如果假设电车好严重嘅火警意外，咁佢哋已经系有一啲类似一个密斗车咁嘅嘢，里边全部水嚟嘅。佢哋系要将嗰架着紧火嘅车吊起，摆佢入去，浸住佢，浸到佢熄晒为止咯。咁如果假設唔係咁樣處理嘅，就要地下挖窿擺佢落去再浸水啦。咁 就唔係我哋平時咁揾水啡佢。 唔得噶，因為我哋香港 都燒， 香港都發生過 噶。咁係啊， 啡完佢熄咗，香港試過咧係擺到佢喺湯車場嗰度，點知突然間喺湯車場嗰度又自燃咯。咁刀片電池嘅好處就係佢隔絕曬呢啲嘢，佢再透過呢個刀片電池再發生咗一啲新嘅概念，叫做technique技術喺裏面啦，係將佢再壓縮細咗啊，跟住成件嘢包裝實淨曬之後，再壓縮細咗，佢嗰個行程係可以去到最高嗰步1000公里， 續航力係即係你入係啦， 電車 入咗之後 1000啊，講呢一個咧係好少可電車可以 玩，一般電車可以做到幾多？ 你其實實際行400-500已經好犀利噶啦。咁嗱，我當我打個折頭俾佢啊，我打個8折俾佢，佢都行到800。7折嘅时候都仲行到700，其实系一个好夸张嘅电力。所以咧，其实阿 Yoyo 头先讲，影唔影响电池？ 系啊，好担心啊！ 完全冇问题， 你 慢慢 按。六个喺度按紧嘅时候，我都冇电啦。 唔紧要，大把电池，所以好犀利。跟住佢其实个车厢咧，除咗个按摩椅之后咧。 仲有咩玩？ 个扶手个边边咧，平时我哋开门嗰啲掣啊，窗门揿上落嗰啲掣咧，佢已经电子液晶化晒侧边啦， 即系冇晒嗰啲掹出嚟嗰啲位 啦。冇啊，揿掣已经嚟啦。跟住佢个液晶板喺侧边，原来仲可以，我哋叫 multi function 多功能嘅，你可以拨下拨下，你系可以用嚟开窗啦，再拨佢可以个天幕嗰个开关啦，甚至乎而家香港一个嗰啲叫大天幕嘅弊病系咩咧？嗰片天幕其实系冇隔太阳、冇隔电嘅。 冇错， 佢而家系新式到咧，直头系好似某啲飞机品种咁样，你可以揿掣将一片全透明嘅玻璃天幕突然之间变色。嗱，唔系纱窗帘， 系 突然之间变到差唔多 玻璃本身变色， 深蓝色。是完全隔曬所有 UV 嘅。 我有啲建議啊，其實點解唔可以將嗰個嘢嘅咧變成太陽能咧？ 其實係，我都覺得應該遲早有。我覺得應該遲早會發生呢樣嘢。 我成日都有諗嘅，係啊，變成太陽能咪好咯。 係一路 跟住佢就供下供應自己啫嘛。 應該會有 喺啲有電嘅地方，或者唔係有太陽嘅地方，我哋就可以源源不絕咁供應自己。 一路揸車，一路 正， 喂飽自己， 咁就 應該要諗啊呢啲嘢係嘛？唔好意思，我又亂咁。 但呢啲我都係， 我覺得呢啲係 要 走去咁諗。 应该系全架车都系太阳能板添啊！如果你俾我设， 因为如果我哋讲紧真正环保嘅时候，我哋何必去制造电？即系真系用其他方法啊，烧煤啊，咩制造电力 就用太阳光， 直接晒住佢就得啦。 系啊，数咧 就 住啊，系嘛？ 系掂啊！跟住嗱，我哋再室外先犀利，上落车嗰下嘢咧，佢有啲系把手啦，传统把手，有其中两部已经系揿掣噶啦，揿掣可能大家都见过，因为佢嗰个车身嘅关系，佢成十几二十个叫做。攝錄機再加雷達嘅，咁佢係可以透過呢啲嘢做到啲咩？除咗佢自動駕駛之外，原來撳嗰隻門咧，開門嘅時候，佢識得因為你旁邊有冇障礙物企啊，有冇人企喺度啊，同隔離架車又拍得你企近啊，去決定佢嗰隻門開幾大咯。跟住譬如咁講啊，我哋唔係拍咗架車喺度嘅，隔離有個人啫，佢會幫你就住個人，你個人一行開隻車門，再幫你開大佢咯，可以做到咁樣自動開關嘅，又係咁。 架車自己騰開，騰開少少， 騰出嚟少少俾你上， 都 OK， 呢個都 OK。 我覺得遲早有㗎啦，呢啲 即係個碌會翻，好似蟹行咁啊！ 打橫射開，打橫射開。 所以其實咧，個科技真係好犀利。你咪要頭先你講打橫行嗰個咧，已經有啦。 泊車用啊嘛， 係啊，已經係出產咗嘅車，不過香港冇，國內有。嗰部車咧係可以咧，你就到，總之你個位置係啱啱好打橫 掣 嘅，你唔使識鐵砂掌嗰啲啦。撳掣你部車係真係佢個轆變咗九廿度，打橫幫你瀡部車入去咯，再撳掣打橫瀡翻你部車出嚟，已經係有呢樣嘢。 其實係我小腳發明 嘅，所以科技實在太犀利啦，真係。 呢個叫蟹行。 但係呢一款車暫時香港都未有啦。 呢個牌子暫時香港未有。 但係呢一種科技咧，你估有幾快會進入？ 其實我諗好快啦，因為佢講緊佢已經係完整政府批核咗，佢之後入澳門啦，同埋佢同美國嘅佢都嗱，左太嗰邊嘅佢哋美國嗰邊有合作啦，右太嘅佢亦都會俾我哋澳門，咁香港遲早都有噶啦。 多謝你嘅分享啊， 非常好啊， 真係估唔到係啊， 我哋陣間去試車。 喂，好啦，十二點半啦，聽完呢一個車路的士翻嚟，我哋點咗時間18723888可以打電話嚟啦。而家先聽新聞報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话，同业界商讨之后，决定延迟垃圾收费嘅计划到出年4月1日实施。当局亦都提出喺实施初期，将会喺公屋、三毛大厦同埋乡村。是鄉郊村屋派發指定垃圾袋，並且在頭六個月設立適應期，對違規市民作出警告。適應期過後，將會針對高風險的非法棄置黑點進行打擊。在立法會一個事務委員會上，有議員質疑是否沒有信心執行和落實計劃。環境保護處處長徐浩光承認，在三毛大廈執法有困難，未來亦都會加強巡查和執法，又認為政府應該採用較審慎的做法。有議員說，鄉郊非法棄置垃圾的情況持續多年，當局日後如何監察和打擊？徐浩光說，在高風險地點加裝閉路電視和展示板，加強監察和阻嚇力。政府推出第八批銀色債券，目標發行額500億，可以視乎市場情況提高到最多550億，保證息率上調到5厘，高過上一批的4厘。銀債每手10,000元，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1次。年滿60歲同埋持有香港身份證的長者可以認購。今個月28日朝早9點開始接受認購，8月9日下晝2點截止。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適度上調銀債的發行額和息率，主要考慮到在目前波動的投資環境中，希望為年長市民提供穩定安全、低風險和回報吸引的投資選項。政府早前發布控煙策略諮詢文件，在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民建聯議員梁希擔心，若果推行極端措施，會影響香港的國際地位，可能會影響旅客停留在香港的體驗。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香港走向無煙城市屬於健康的形象，當局已經將禁止加熱煙等的資訊向航空公司提供，機場亦都有廣播，相信嚟香港嘅旅客會喺抵埗之前得知相關資訊。盧寵茂又承認，執法人員難以短時間內到達有人違法吸煙嘅場地，認為高質素嘅社會需要市民共建良好文化。佢舉例話，冇法例要求市民喺巴士站排隊，但係香港市民會自行守規矩。佢話會再加強執法工作，但係亦都同時希望市民協助共建控煙文化，包括一同注視喺非吸煙區內吸煙嘅人士。 西贡牛尾海一带水域发现一条鲸鱼，渔护处话，琴日下昼接获警方通知，正系派员到嗰度附近一带巡视。渔护处呼吁市民，如果发现鲸鱼，必须要保持适当距离，以免对鲸鱼造成不必要的干扰，亦都可以减低鲸鱼意外碰撞船只或者市民的机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听日极端酷热，最高气温普遍达到36度或以上，星期日或星期一，是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逐渐转坏，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风势增强，可有大浪和涌浪。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 59%，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399点，升49点，总成交金额518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5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97点，升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50.8升1蚊，阿里巴巴92.05跌7毫，盈富基金19.9升5仙，美团132.4跌2.2，恒生中国企业67.56冇起跌，建设银行4.4系升1仙，汇丰控股62.8升6.5毫，南方恒生科技4.14.8跌1.2仙，网易167.8升4.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5，日元137.67，瑞士法郎0.858，加元1.31，人民币7.131，英镑对美元1.313，欧元1.124，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64。日经平均指数报32543点，升123点。港金报18300蚊，升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0.74美元，卖出196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改革开放大潮中，在钢铁行业闯出一片天，国剧830风吹半夏。 在钢铁业老大哥伍建设的带领之下，许半夏终于顺利进入这个由男性主导的行业。 咱们之间没有谁欠谁的，这就是一笔生意。 你跟我不熟，但我们跟钱都很熟。 国剧830风吹半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以及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这样就买得安心啦。 认证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好了， 風騷飯咧，星期五有點唱嘅時間啦。咁有啲朋友之前咧都有網上留咗啲 message 嘅，咁啊幫佢讀咗先。一位叫袁小姐，佢話媽媽咧啱啱星期一，即係過去咗個星期一啦，離開咗我啦。希望送只歌俾佢聽，祝媽媽去第二個世界咧唔使再痛苦啊！多謝媽媽幫佢湊大對仔女，媽媽叫 Annie 嘅，咁啊希望佢聽到，同埋希望佢繼續愉快地生活啦。啊，咁啊電話裏邊咧有朋友打咗嚟，第一位朋友就係 劉先 生。 你好， 刘生。 刘生你好， 你好啦， 你好啊。 点啊，刘 生，有啲咩讲？ 倾下偈。正宗派位咧就唔系太理想，只不过我想点首歌俾你听，咁失望咯。 仔仔，仔仔系咪？叫咩名啊？仔仔。 叫俊熙。 俊熙嘅， 系努力加油啊！希希， 冇错。 咁 但系你点睇啊？ 我觉得睇得唔好其實唔緊要嘅，最緊要係去到邊一度都好，都俾心機去學習咯。 講得好啊， 係啊，應該係咁諗啊。 劉生你都唔使咁樣嘢喎，你都覺得喂， 佢冇嘢係啊係啊，仔仔係嘛，仔仔對自己要求比較高啲， 係啊比較高啲係啦。 哦， 我想同你講咧，我就幾中意阿李麗月對住阿馬小強嗰啲糟質嘅 好 幾好聽。 劉先生， 為咗你，我會更加加把勁， 我配合 就憑你呢一句，劉生好。我会噶啦， 我都 会 配合。 喂，其实刘生嗱，所谓租车咧玩啊，咁啊，但系其实最紧要系咩？想令到听嘅人开心、减压，每日做个风骚快活人，呢个先系最大嘅目的。 唔系，我唔系呢个目的。 所以希望刘生又好， 系啊，冇生气噶。 佢唔会嘅， 佢唔会噶，刘生。 我哋好朋友噶， 系啊， 即系好似嗰啲冤家咁样咧，冤家路窄。 卢海鹏 系啦，阿姐明咁样咁嗰只嚟噶。 系啊， 所以唔使 担 心，最紧要大家开心。 冇错， 我觉得好难得嘅咧，就系你能够咁睇得开。因为好多时候我会见到嘅就系咧，如果啲家长都咁紧张嘅时候咧，小朋友咧就会更加大压力嘅。 系啊，系啊，小朋友其实都好大压力。 咪系咯，咁你要多啲陪住佢啦，同佢倾下偈啦， 系啊， 系倾下偈啦。 呢段时间我都同佢多啲倾偈，我觉得唔会唔好灰心咯， 系啊，真系啊！ 佢而家喺边啊？而家呢一分钟佢喺 咩？你隔篱啊？ 我翻紧工，佢而家喺屋企。 好啊，希望佢听到。如果听唔到，上重温好唔好？退一步，海阔天空。 系啊，爹哋咁锡自己，我觉得希希都要自己，唔紧要嘅。我觉得最紧要嘅就系咧，俾心机， 冇错， 系咪啊？点样都好，系啊。点样都好嘅话，都系一定会有一片天嘅，好唔好？多谢晒你，刘生。 多谢， 多谢。 好啊，希希亦都加油。 今天我寒夜里学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千里共我。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都可以， 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 开会天风送埋俾所有吓即将放榜嘅 DSE 学生们啦，希望大家咧都继续努力啊， 努力努力。 电话里边有另外一位朋友， 就系 你，乜嘢都系我头先。Hello，Hello，Hello， 你好， 先生，嗱，贵啊， 好熟啊， 系啊， 我今日打电话嚟点唱咧？都祝几个人生日啦， 系 啊，其中有一个就系群姐啦，嗯， 几时生日啊？ 佢系即系新历系七月二十号， 七月二十号生日， 六月初三， 好啊， 啊佢今年九十一岁噶啦， 哇，犀利啊， 系啊，咁顺便点埋俾我两个好朋友听啦，佢叫个女嘅咧就叫美珠， 七月 廿七号生日， 系。 啊，咁男嘅咧就系叫 Raymond， 就七月廿八号生日。 Raymond 哥， 美珠同阿 Raymond， 系你哋咪好 friend 噶？你三个？ 我哋我个我个女性朋友咧就系做识咗个二十六年，同时变朋友兼好姊妹， 闺蜜啊， 系 啊。咁啊 ，Raymond 咧就系、是我之前同你哋讲过个男朋友，就间接识到佢嘅。 哦，你男朋友認识到佢啊？ 唔系，我系跟佢嘅，跟我嘅男朋友咧喺系富贵村嗰度识到佢嘅。 富贵 村，即系你系个男，佢系你嘅男之前嗰个男朋友嘅朋友。 系啦，系啦，系啦。咁顺便点埋我俾我男喺添加嘅男朋友啦。 知道。 佢七月一号生日嘅。 系 好。 系啊。小强哥，你仲争我只鸡髀喎？ 哇！你突然间咁同我讲， 我打尿。 哇！我做过咩事啊？ 惊啊惊， 好惊啊！ 你几时应承佢啊？ 你话你请我食鸡髀 啊？ 几时啊？ 佢成日都开口乱请人噶。 我而家理顺翻件事先。如果我真系应承咗，我就做啦。 系啊，我都唔记得 事。咩事啊？你讲嚟听下。 因为我今年二月嗰阵时候咧，就打个电话嚟，你话你你话你请我食鸡髀。 佢成日开空头支票噶， 但我即刻搞掂呢件事。Helen， 快递俾人啦！ 快递， 我睇到你 Helen 都笑啊！ 乌龟速递只鸡俾佢。 Helen B B， 星期一，唔系我认真，而家我认真，你又话讲笑。 同埋咧，阿梁继章，我好中意听你啲片段人间啊，我都讲咗好多次。 唔系我啲，系全部我哋三个人啲，系啦，个个阿小强哥嗰啲剧本好犀利噶，啲感染力啊， 做完都唔知做咗啲乜嘅，好犀利啊。 同埋咧，阿群姐话。我食紧饭都喷饭， 系 哎呀， 嗱食紧饭就唔好听， 系啊，喷咗出嚟真系执翻去， 饮水都唔好听，饮水食饭 真系， 系啊，冇错， 俗亲又 冇啊，呢个温题， 阿群姐都年纪大噶啦，佢话乜啊嗰个马小强写啲剧本咁搞笑嘅， 咁佢哋真系做得好啊， 系啊， 仲犀利支持，多谢支持， 阿天烟而家都好巴闭啊，汪天烟， 仲有 Brian 仔啊， 系啊，你阿 Helen 你做一做公道。啱啱天英佢讲到明，佢话2015年之前嘅故事嘅角色佢全部唔做， 咩咩啊，嗰个 唔系啊，黄天恩啊， 佢 又要求 啊，初剧啊嗰啲佢唔做， 嗰几日嗰个都几好笑啊， 系啊， 咩咩直入式广告， 咦你记得 嗰 个 2023年版噶嘛， 系啊系啊， 你乜嘢都话 啊，你哋个个都好做戏好好啊， 多谢晒， 你开心就得啦， 系啊， 最紧要开心啊， 好唔好啊， 阿群姐啊， 身体健康， 饭就唔好听啦， 系啊， 开心啊 ，OK， 所有啲朋友。仔生日快乐 ！Yes，Happy Birthday！ 好冇 好， 多谢 Helen， 多谢， 请你食鸡髀， 又一只。 沙玻璃，两眼带些伤悲。交通灯变的我，紧抱心爱的你，欠呼吸声，确意急速到死。冷雨扑向我，点点不悲，千斤高温波涛，由你涌起。个个说我太狂。 俾你听啊，佢啲空头支票好多噶。今朝咧有个女同事话：，哎呀，我个消费券啊唔够买，唔知咩咁。跟住啊，有个同事即系话：，我帮你补埋佢咧，咁样系咪真系噶？阿乱叔系咪真的会帮佢补埋？ 梗系会啦，几多钱？ 你帮我补埋得唔得？ 梗系唔得啦！ 你好多钱？ 咪咯，你冇同我讲呢啲啊！ 唔公平啊！ 唔公平！ 话你自己谂啊！ 出嚟啊！ 咪系咯。 由而家開始嘅話，佢嗰份糧俾我哋，我呢份糧俾佢啊，睇佢話唔話公唔公平啊，好嘛？ 好明啊！今次我哋林子祥呢首歌嘅，好啦，咁嚟听下一位朋友，就应该系阿孙妈妈， 孙妈妈， 孙妈妈，孙妈妈，系啊，点啊，孙妈妈， 系， 随便坐， 点啫，妈妈， 梁继章， 你好， 好开心啊， 我有冇争你嘢啊？我冇争你嘢啊嘛，系嘛， 阿孙妈妈日日听噶。 嗯，系啊系啊，听咗就会咧好丰收快活人，同埋轻松嘅快活人 yeah, 啊， 咁就啱啦， 系啊系啊， 做个开心人啊，系、啊。 孙妈妈今日打电话嚟，好似有人生日喎，好开心喎、 啊，系咪啊？ 系嘛？ 咁咧就系咧，我个孙女 Cherry 就喺七月八号生日嘅， 嗯，九岁咯， 咁我啊补祝佢啊，生日快乐， 有冇俾封利是佢啊你？ 唔好嘈啦。 我就去请佢饮茶，我会噶啦。 系啊， 咁样，咁啊，放咗暑假之后咧，佢就会升大学二年级。 哇，好嘢，叻女， 好。 咁我就代表佢爹哋、妈咪、细佬，祝佢啊生日快乐，学业进步，生活愉快，心想事成啦。 呢个妈妈真系好嘅，妈妈真系， 妈妈真系抵石， 好好啊，抵石妈妈系。 嚟妈妈，怼块面埋嚟先，怼块面埋嚟先，嚟嚟嚟嚟，妈妈， 你块面啊，阿约约想锡你啊，系啊系啊， 你真 系 好抵石，点啫？ 阿约约啊， 咩啊妈妈？ 你嗰首小妹每日嘅嘢，我 唔好提啦。 你识唔识？你识唔识唱啊，妈妈？你唱嚟听下，识唔识唱啊？ 仲有一首叫做《诚意送上 祝 福》， 友谊万岁， 系啦， 系啦， 上次啊，上次阿华哥又赞好啊， 仲有一首噶，嫲嫲有冇听过《快将烦恼尽忘记》啊？你咧要踏入歌坛嘅第一首啊，《快将烦恼尽忘》诶，你咧要唱 《快将烦恼尽忘记》，来换取勇气。 城市盟歌啊，系啊， 喂，孙嫲嫲，我嗰首青鸟都好耍家噶， 佢嗰只唔系，佢嗰只叫 唱下， 佢嗰只叫万恶淫为首啊，佢嗰只， 你唔点我唱嘅，你有冇搞错啊？ 你只鸟唔系飞走咩？ 咁你唱啊，嚟啄啄，唱啄啄嚟，青鸟嘅啄啄，青鸟啄啄， 做好意思提啊？ 做一提，唱咗一啄啄， 我讲咗你 好耐， 青鸟啄啄， 两只， 系， 讲讲讲，系。 我有一次听你讲一个故事咧，我就成日都喺度一谂到就喊，我仲唔可以重复讲俾第二个人听，我一讲咗我就喊噶啦，即系嗰个故 事 咧，即系讲一个细路女咧，佢嘅爸爸就要去行船嘅，佢就送佢爸爸去码头，跟住咧佢约好个时间咧，佢就去码头等佢爸爸翻嚟咧，但系咧都系唔见嘅，见唔到嘅。跟住嗰个小妹妹一路长大，但每日都去个码头去等佢爸爸翻嚟。结果咧，佢有一日咧，佢就见到佢爸爸。咁咧，呢个小妹妹当时已经变咗阿婆婆噶啦。咁佢见到佢爸爸好开心，佢就跑过去要揽住佢爸爸，一路跑一路跑。个小妹妹一路由婆婆又变翻去以前小妹妹咁样样，我揽住爸爸好开心啊！ 你系咪谂翻自己爸爸咧？谂翻自己细个嘅情形咧？ 都系啊，都系啊，系啊， 亲情好可贵哦。 嗰个古仔真系好感人，听咗真系啊！我就想话讲俾人听，但唔得，一开口咧 就喊。 你头先咪讲到咯？ 系啊，几好啊， 得嘅， 讲到啊。 系啊， 叻女啊， 叻女！ 哎呀，我都要揿住自己嘅心情啊，唔好咁激动 啊！孙妈妈，嗱，因为时间差唔多啊，我哋咧就呢只歌要播啦，如果唔系又唔够时间播，送俾你嘅孙女阿 Cherry 听，送俾你听，好唔好？ 好好好，多谢晒， 送俾 所 有 支持我哋嘅风吹麦嘅人。 OK， 多 谢 晒， 好啦，差唔多嚟到我哋嘅节目嘅尾声 ，Have a happy weekend， 开开心心，我哋星期一十点再见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不觉风轻吹动少年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季风干凉。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候鸟出现它的影迹， 带来远处的饥荒，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 玉山白雪飘零，燃烧少年的心， 是真情融化成音符， 倾诉遥远的祝福。 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 柔软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